那个黑水就在沟下流啊，一对黑鸭来回复啊，好比那个小船荡悠悠，黑妞揽关路上景啊，一到这个地里就把这个谷子收，且不言黑妞地里来工作，有来个黑小放黑牛啊，黑小那个拿着个黑鞭杆，那个黑牛带一个黑龙头，黑小子穿的一身黑裤褂，那么黑鞋黑袜的黑包头，自从解放搞生产，劳动起的总带头啊，小日子过得真不错，这个吃穿样样不发愁，黑小子年头24岁，先是个对象打婚球啊，黑小子黑妞常见面，这个二人有话都在心里头，还有一天黑妞下地把活做，偏赶上瓢泼的大雨向下流啊，急得黑妞啊，他的忙把黑爹叫，黑爹急得打转悠，黑小子过来的忙帮助，把他装进墙塞树下头，三人树下来背雨又受苦，说到了翻身多么自由啊，黑小子说自从这个斗争打倒老封建，那么的这才报了压迫仇，黑妞就说我们妇女劳动搞生产嘛，吃穿样样不发愁，黑爹这个一边说话面带笑，说分了土地又有牛，说话至今黑云散一个天晴太阳出，三人分手这个回家转不多时来在了家里头，黑妞这个回在家里夸这个黑小子松松样样人品好，黑小子回家想黑妞怎么这一天黑小子黑妞又见面啊，他有心说话又要害羞啊，黑妞这个冲着黑小子把头点，黑小子扑哧一笑转回头，正是二人来讲话，身背后站着个黑大叔，黑大叔又把他黑脸的黑妞看，他都看出二人情意投，黑大叔捻着个黑胡嘴儿叫声黑小啊，女黑妞啊，只要你们二人劳动搞生产，我无意见保你们夫妻到锅头，黑妞闻听啊，他的捂着黑嘴叫这个弯腰就把这个黑道收，黑小子乐得把黑牛打，这个一针打在了黑牛头啊，打的黑牛哞哞叫，差一点把牛轰在了黑水沟，黑小子轰牛会下转，对着父母说根由，我今天搞了个好对象，就是北庄那个黑妞啊，黑小子父母闻听哈哈笑，他把找了个日子娶黑妞，不用花红与才叫，一辆大车套黑牛啊，走了一段黑沙道，他们路过两个黑水沟，边哄黑牛啊，来得好快好快，那个来在黑妞的门外头，村里的群众全来看哟，都说黑小娶黑妞啊，黑妈子穿的黑妞马车上，黑小子接过了鞭杆呼黑牛啊，什么大家伙扭着个秧歌来欢送，怎么一送送过了黑水沟啊，边哄黑牛来得好快好快，那个来在黑小子门外头，这黑妞忙到了黑车下，小姑妈俩摇摇摆摆走进了黑家门楼啊，走到了喜房留神看腰，黑船子黑脸黑木头，黑妞这个就把这个架中看，黑桌子黑椅子真风流，黑妞又往炕上看，黑被子黑褥子黑枕头，黑妞当天把地下扛着麦种拉着黑牛啊，黑妞拉牛头里走，黑小子后面摇着楼，小姑们俩欢欢乐乐搞生产，小日子过得顺水流啊，若不是毛主席这个领头来革命，怎么能男男能翻身得自由，说自由什么叫自由啊，听我的没事儿捋舌头，这个正月里正月正的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这个粉红女穿了一件粉红袄，女粉红穿了一件袄粉红，这个粉红女这个抱着一瓶粉红酒啊，女粉红抱着一瓶酒粉红啊，这个姐儿俩倒在了无人处，这个推杯换盏饮溜溜，那粉红女喝了女粉红的粉红酒，这么女粉红啊喝了粉红女酒粉红啊，粉红女喝了个零零醉，女粉红喝了个醉零零，这个粉红女追着女粉红就打，女粉红见着粉红女就拧，那粉红女这个撕了女粉红的粉红袄，这么女粉红啊撕了粉红女的好粉红，姐儿俩打架撩下手，自己买鞋自己缝，这个粉红女买了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一条线，粉红这个粉红女缝粉缝缝粉红袄，女粉红缝缝缝缝袄粉红啊，哎我们那会儿东边到一个66岁刘老六，他家有66间好高楼啊，楼上头立着66根檀木轴，轴上个拴直 六十六只大牦牛啊，那驼只六十六篓桂花油啊，还有他六十六匹鹅断绸啊，那小十六十六我狮子滚绣球，他他是六十六我的大马猴，东庄的六十六三溜老六，桌子门口啃骨头，这个南边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好眼熟，又好像北方那颗大大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大大的鼻子，大的嘴，大的牙，这个大的两头狮子狗。那北边又来一条狗，这条狗又眼熟又好像南庄那颗二大的眉毛，二大的眼睛，二大的鼻子，二大嘴，二的牙，二的两头狮子狗。两个狗抢骨头碰跑了，六十六尺好高楼啊，碰折了他们六十六根檀木轴啊，碰跑了他们六十六只大牦牛啊，那撒了六十六篓桂花油啊，那油了六十六匹鹅断绸啊，那脏了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那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啊，狗啃油篓老油篓，狗不啃油篓老不漏油，这回我们唱了一大段，咱们努力生产多加油。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高凤山高德亮合作的黑妞妞绕口令，您听啊，这最后还得有一句啊积极向上的配合宣传的，整个这一大段呢神完气足，口齿清晰，神采奕奕。听完了这个作品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文章会。刚才啊我们听到的表演者啊高凤山高德亮都是当年非常著名的在中国相声史上大书特写的相声改进小组的发起人当中的重要成员。那么当年也参加了相声改进小组发起和后来工作的还有一位曲艺界的名家，叫佟大方。这位佟大方先生既是相声名家，同时他也是北京曲剧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北京曲剧的一代名演员。下面我们请您欣赏佟大方和谭伯儒合作表演的文章会。 水浒这俩字你知道怎么写吗？ 知道啊。 怎么写？ 这水是水火的水字，那虎字是三点水，姓许的许。 哦，那个怎么讲？ 那讲还讲不上来。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事儿你就得问我。 怎么讲呢？ 我也不知道。 哎，您走吧，全不知道啊，一样话。 我知道。 怎么讲？ 水浒的虎字这是一个地方性的名字。 哦， 凡是带三点水的字都得带水。 哦， 你比如说那虎字啊， 嗯， 三边是水，当面有个山姑娘，这儿有一面陆地，这就叫虎。 哦，这叫虎。 你比如说四面啊都是水， 嗯， 就是这个当面有这么个山姑娘， 这叫什么呀？ 这叫舟。 舟， 你比如说要四外全是水，底下有沙子， 这是什么呢？ 这叫滩。 滩也有三点水。 地名带三点水它都有水。 哦， 你拿这个天津。 天津 张字念金。 嗯， 叫白了都念天津。 嗯， 金字怎么讲啊？ 不知道。 金者会也，九河下哨天津卫，九条河汇合在一起， 哦， 起这名叫天津。 水汇之处叫津。 哎， 哦， 济南， 济 字有三点水吗？ 哎，城里的就有水。 哎，有桥有水 有沟。 哎，沟字怎么写？ 三点水啊， 这边一个沟字。 是啊， 啊，底下这个深水沟啊，为走什么呢？ 哎， 走什么？ 沟。 沟走水。 走水 比这沟大就不叫沟了， 叫什么？ 叫渠。 渠 啊，三点水一个聚字，渠底下一个木字。 哦，就是这个 挖井。 那是豪，三点水一个豪爽的豪字。 比豪大 溪，小溪流水。 哦，溪也是三点水。 哎，当然了。 比溪大。 比溪大是河。 比河大。 比河大是湖。 比湖再大呢？ 比湖大是江。 比江大呢？ 嗯，海。 比海大。 羊。 比羊大呢？ 牛。 牛比牛大是象。 这就长学问了吗？ 什么学问呢？好，这位自称不怎么样。 怎么 讲得挺好？ 哎，你不懂，到羊那是最大 的。啊，最大的。 你看世界五大洋啊，又是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北冰洋，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您请到后台，您问我一声啊。 啊，诸位都问你啊。 这可并不是我说话话大，是康圣人这道题目太深。 哦， 你有不明白的，回头你问我。 向您请教。 康圣人出的是春题，我对的是秋题，合在一起是春秋题。 哦，这么叫春秋题。 哎， 您先说这题目怎么说？ 这题目是春题。 哦， 正月为春王之首，以正月为题。 怎么写的呢？ 我是这么说，这是春题啊。 哦。 正月里来正月正。 哟、哦。 各位有不明白的，回头您、 啊、明白明白，您往前念吧。 最好您把日记本拿出来， 不用，这就记住了， 记住了吗？ 哎，您念吧。 看这样子，各位都了然， 都比你了然。 我与小妹逛花灯，花灯本是假，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呼呀呼嗨， 嗨。说了半天就这个呀？ 怎么了？ 这一会儿眼开呀，写 那可得拿注音字母写。 对了，要不然没法写。您对的什么题呢？ 我对的是秋题。 秋题。 八月为秋。 啊，是八月是秋。 嗯，是这么写的。 什么词儿？ 八月秋风阵阵凉。 嗯， 一场薄露一场霜。 嗯。 小严霜单打独根草， 听着耳熟。 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生也， 这儿干个野字啊， 这不是野不成章。 嗨， 康圣人看完了我这道，把卷子一看，哎呀，跟我们校长贵校校长，我见令高祖才华盖世， 我 何不请其出山大展经纶，治国安邦？ 这就治国安邦啊！ 那时节，不但受社会之欢迎，将来亦可名标青史，万古流芳。 嗯， 我康某此次回国，路过天津，见天津缺少一名超等顾问，我见令高祖人高腿长，堪冲此人。 我给你介绍个事儿。 你这我们校长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我干得了再应啊，你干不了好推辞。他没跟我商量，他就给应下来了。佟大方，过去现在你说这不是倒霉吗？ 你走运呐、啊， 倒了霉了。 超等顾问一月好几百块， 挣不了多少钱。 没什么事儿，轻省着呢。 累得我上不去炕。 不是超等顾问吗？ 超等顾问呢？ 怎么个超等顾问呢？ 抄起把来等着，有顾的我才问呢。 还是拉车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佟大方、谭博如合说的传统相声文章会，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胡仲仁、回婉华合说的打电话。 那个相声啊，是语言的一种艺术。 哎，对。 不过说话呀，也应当注意节约。 哎，说话有什么节约的地方啊？ 怎么 说话还节约？说三句吗？哎、说一句？ 不是 啊， 你看普通说话问题还不大。 是啊， 主要在打电话上你要注意节约。 打电话。 应当三句话最好就说三句话、 嗯、 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也对， 语言越精炼越好。 是了，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 嗯、 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再、 嗯、 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是的， 你看公用电话也一样， 是啊， 花五分钱打一次、 嗯、 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哦， 我经常上我们界边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 嗯、 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 哦， 喂，你是老张吗？我求一件事情，下班少成累，到趟百货大楼替我买上裤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钱不够你屁股垫着啊，经理再见。 哎，很精炼， 没用两三秒钟。 是啊， 另外来位打电话的也是这么件事情。 怎么着？ 说有俩钟头。 你这话太夸大了，俩钟头啊。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学学。 那你学学。 喂，你是小张吗？我想求你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 嗯， 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不废话 啊、嗯、什么事啊？是你这样、 嗯、 我打算给你两块钱，请你上前累、 嗯、 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边路西 东安上南门对过大圆木的把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存车处，每辆12分钱，照顾你车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着骑；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如果是新车嘛，借得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旧车最好不要借呀、借旧车不太上算呐。上次我因为有点急事，借一辆旧车，经锁子半道，中轴坏了，修修花了8.5块，你可多倒霉呀、你看谁的车了啊？要是自己车的骑着去，要是没车嘛，你坐公汽车也可以啊，坐无轨电车也可以啊，看哪儿下车了。如果那金风口下车嘛，那地方叫青年会，又叫米市大街，又叫红星电影院，在这金风口上下车之后，金红一直往西走，出了西口往南一拐弯就到了。如果你往南口下车也可以嘛，下车你要过马路啊，要走人行通道线，注意来往车辆，就是大人小孩老太太。过了马路一直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据我初步估计，大概是182.5万。到了百货大楼，最好上1楼，也许是2楼，可能是3楼吧。最好你找下棉织布吧，替我买上空袜套。颜色要灰颜色的，颜色可不要太深了啊，太深了不太美观。颜色不要太浅喽，太浅了冬天穿着不合适。有朵花也可以，没有花的可以对付了。颜色不要太鲜艳，也不要太朴素，最好要符合我心意的。我给你2块钱啊，如果有富裕替我找出来，要是不够你替我垫上，下月开心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这人也不会算账，我就喜欢痛快，不喜欢啰嗦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胡仲仁、回婉华二位合说的相声小段打电话。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咱们再见。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 老公，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体验红旗座驾，感受五星安全实力。即日起到店试驾红旗任意车型，即享168元购物卡，购车更有2年零利率、零手续费、红旗专属金融优惠。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西单商场店庆返场，12月22至24日，折上600送88，购物赢礼金。登录微商城，880购1000元礼券。 最近忙啥呢？ 刚加完班，还要去保养车、换机油、换轮胎、换雨刷、换坐垫、换电瓶、贴车膜。 别担心，上京东汽车用品一站换新，11月28日至12月19日6周年庆，全场满199减100。 京东。故宫经典要珍藏，青山绿水万年长。农行推出千里江山系列贵金属产品，运用凹版灰雕彩绘工艺，再现故宫镇馆之宝——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投资需谨慎。 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北京专区，海量优惠陪你过冬。周三美食5折起，周五观影1分起，还有抽奖在等你。招商银行 APP， 首都600万用户的选择，把所有美好都给你。